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咁啊，就呢两日咧，呢、這个礼拜咧，吓、啊，即系继曾荫权落咗镬之后咧，咁快就呢个俾差嗰班差佬啊，咁快就俾佢哋抢翻嗰个吓镜、啊、头嘅焦点啦。咁啊，点解咧？我哋去段片睇下咧。 有枪有警棍嘅香港警察学人讲呢啲，咁咪出事啦！警自比犹太人被迫害，以色列领事批不该。嗱、啊，专业嘅香港警察咧，唔知讲粗口叻噶，连学识同见解都独特过人。前晚集会啊，唔系，佢哋自称系会员大会啫。陈 Sir 话做嘢嗰阵时成日俾人侮辱，仲将警察自比系二战时期嘅犹太人啊！ 我哋而家地紧迫害紧啊，地紧特将闹骚军队咁样迫害紧我哋犹太人嘅心态嘅情况，得唔得？ 唔止细嘅够团结，连大粒都点头，咁公正，难怪网民涌上警察 Facebook 留言啦。 哈，恬不知耻啊！ 扬威国际啦，我真系恭喜你啊！ 是啊，威噶！事关以色列驻港领事馆回应啊，话警察嘅言论唔恰当，对件事遗憾，又希望唔会再出现以犹太大屠杀做比较嘅言论。其实稍为有常识都知，纳粹大屠杀系人家极为伤痛嘅历史嚟噶啦。之前台湾有学生扮纳粹德军，更加被以色列谴责。不过声称团结嘅警方咧就好快割席，官式回应认同呢啲言论唔恰当啊。陈祖光都劲快速啊，话对言论好遗憾、啊，梗系啦，陈 Sir 系严重伤害以色列人民感情啊嘛。 我可以话我哋都即系诧异有咁样嘅类比啦，咁下低仲一呼百应话系咁，系嗱，我相信佢哋未必系故意，不过咧佢就系对呢个历史嘅史实就唔了解啦，唔认识啦咁样啦，佢口中嗰个纳粹又系一个点样边个代表纳粹政权咧咁。 咪系，当年有超过600万犹太人被杀，系成个纳粹德国政府有系统咁迫害噶，包括起集中营、用毒气集体屠杀，仲未计大量人被处决、奴役甚至饿死。而警察信嘅，即系被言语侮辱，严重程度根本冇得比。唉，唔想被侮辱，但就系侮辱人哋历史，香港警察系得嘅。 我即系首先就系、是、即系。讲个比喻嗰条友咧，喂阿吴博，你认唔认得？即系佢话呢个佢自己系犹太人嗰个系咪嗰个陈祖光嚟嘅嗰个？ 但系佢个画面好似好蒙下， 个画面好蒙， 即系因为佢始终佢唔俾人入去拍摄啊嘛。 系 佢即系呢个 Hong Kong Free Press 好似有记者想入混入去嘅、 啊， 都俾人讲翻出嚟啊嘛，话 Go out Go out 咁样啊嘛。 哦， 咁而家嗰啲片段系流出嚟嘅啫， 流出嚟 嘅，流出嚟，即系喺外面影入去，咁你 zoom 到去咁远咁， 包括问候 和 娘亲嗰段都系剪辑出嚟嘅啫，我喺网上睇。 睇到。 係啊，佢哋冇做 live 㗎，其實係，即係佢嗱佢咁威嘅話，應該做 live 㗎嘛，其實係。咁但係佢哋又話咧，呢一個係係開會嘅，開大會嘅。咁起碼呢個唔係集會啦，佢咁講啦，係嘛？即係你知啦，即係第一個比較係好緊張嘅嗰個就係歐軒啊。歐軒就話：喂，如果你呢個係咪嚇非法集會嚟㗎？你有冇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啊？ 未經批准嘅集結，點解正式就 未分冇未經批准嘅集結啊？喂，你嗰度成半隊，即係嚇差佬喺度，你香港有幾多差佬？係成三萬幾嘅，嗰度你加翻 四萬幾五萬，如果加埋嗰啲文職嗰啲，應該最少有。 咁佢而家就係話有啲係親屬嚟嘅， 唔係有啲係退休嘅，即係警員嚟嘅， 有啲係退休嘅，咁啊都非常之多啦，係嘛？你可以話少數啦。 我嗰日咧睇呢一段新聞嘅時候咧，我一見到咧蘋果話，甚至乎主場啊嗰啲咁樣咧喺度分別報導咧三萬八人啊嘛、最高峰嘅時候，即係佢哋大會講啊， 係， 我都打落頭， 我都覺得好多人、啊， 喂，即係奇怪地。在这件事上面喂差佬你夠膽走出来挺有三万多人那么癫就算你说加埋家属我当随意啦再加这个的。 退休那些。 退休那些啦。那都现役都有万几喎、啊、大哥。即是起码那些就是前线那些啦军装那些啦、啊、甚至是 CID 啦即是我意思是即是做正式是个编制是属于即是专业职系那些啦。十万几人出嚟， 好犀利噶， 好犀利噶，我记得个场满晒，我都觉得有啲即系打个突嘅，其实我都觉得我睇个数目啦，当然 你谂下，你上次系七六七七啊嘛，七六七七嗰次系因为 廉政公署 啊嘛，系嘛嗰阵时就好大镬噶，嗰阵时系你明白嘅，因为喂你冇特赦，佢系争取特赦系嘛，你就嗰阵时系威胁到成个警队嗰个安危嘅问题啊，喂你如果睇翻我哋即系阿广明写嗰啲文咧，即系你都知啊，即系喂其实嗰次就系喺度争取一件咁嘅事嘅，就系、是、 喂但系呢一次点解大家打到个突咧，就系、是、你有乜道理啊？有咩道理先嗱？你话你系咪你争取啲咩先？佢口号就叫公义嘛，我如果冇理解错系咪？系咪佢法治都唔敢讲啦，佢只系咁讲公义啫嘛。咁你争取咩？争取特赦啊？争取呢、這、一个继续发呢个长粮同埋呢个长俸啊？定系还是你争取差佬系可以即系拉埋一角系打人呢？喂，佢争取咩呢？ 其实会唔会即系因为嗱，我唔喺即系我冇纪律部队嘅经验，我都唔系好识好多人即系做纪律部队。会唔会其实即系即系嗰次就拉起人喺暗角度打啦。咁但系其实会唔会其实喺警署里边，即系捉咗啲人翻去警署里边，即系问话嘅时候，可能都有即系打人。其实系会唔会即系我唔知啦。会唔会一个即系 common practice 嚟嘅咧？即系不嬲都系咁样 咧。六七十年代就一定有啦。即系唔使，当然你话喺电影里边，即系吕乐啊，或者系呢个咩四大探长嗰啲戏，一定系夸张咗好多倍啦。咁但系喂，而家系咩世纪啊，大哥？而家系廿一世纪、啊，大哥。而家系香港一个文明嘅社会、啊。 当然啦。 喂，你点可以 justify 得到？即系你点可以引证得到你所作呢啲咁嘅行为，仲断正系啱嘅咧？跟住你咁多人出嚟撑佢，系咩道理啊？ 唔系咁多人出嚟，佢自己有嚟嘅都系。 唔系我知啊， 即系自嗨喺度。 即系你自己啲友，如果我系佢啊，都匿埋喺二角啦，系嘛？即系唔好话划清界线啦， 系啊。 即系唔好话唔拜关二哥啦，唔做儿戏仔女啦。我最多都系唔出声啫，我都唔好意思啦，系嘛？即使嗱呢一个系我哋嘅 culture， 即系我有咩事咧，就拉埋即系推咪嗰个揼一镬咁都得噶，系咪？咁但系大家咧当呢个 culture 咧就系、是、都系唔好嘅啦。如果俾人出边知道，都系件好核突嘅事嚟噶啦。喂，你仲敢公然有个集会，仲系自己有？你话之前嗰啲蓝丝，我都当唉俾钱啦，吓嗰啲有。喂，呢一镬唔系，系你成班差人、哦。喂，最惨系乜嘢啊？个客观效果就系你不断喺度话俾人听呢样嘢，你做得啱啊。 嗯。点解佢哋会觉得 由上到下？ 点唔系？佢哋点解会觉得 由政府个层面一路辣到落去啊？你特首候选人啊，叶刘淑仪又好， 林鄭好似講得好少少嘅，葉劉淑儀講得最衰咧，因為話曬佢都係保安局局長嘛，覺得自己有下屬有啲咩嘅時候，我都會頂噶嘛。 同埋佢啲票源係嚟自公務，即係警隊係嚟佢嘅票源嚟噶嘛，票倉嚟噶嘛。 喂，建制派嗰啲全部同佢頂，文匯大公同你頂，即係話由上到下。咪好似呢一個係由上到下嘅意思，即係話由政府嘅層面啊，中央嘅層面一路辣到落去，成個建制派陣營都係鼓勵呢種文化。 嗯， 唔係嘛？我上個禮拜都講啦，你話如果睇唔到嘅，點都可以側側搏唔多角。如果再加上嚇嗰班係黑社會嘅， 嗯， 黑社會你都唔得啦。你咪最多拉佢上警车，上佢手铐。喂，呢镬嘢系好严重啊！而系成个香港人，我睇完之后咧，我真系唉声叹气，见到 唔系咁 三万几人，大佬。 佢既然系当阿曾建超或者系嗰班示威者，或者系参与雨伞运动嗰啲人咧，系纳税人嘅话咧，即系纳税德军嘅话咧，即系佢啱啱佢咁讲啊。佢话即系系呢个咩噶？佢觉得系而家打紧二次世界大战噶。佢哋甚至乎系觉得成个雨伞运动对于佢嚟讲系二次世界大战嚟。 比如不落。 但系点解佢会觉得被迫害咧？嗱，确实嗱，因为呢一个点解会有咁样嘅冲突喺度？其实主要就系、是、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雨伞运动之前、占中之前咧，有一班差佬啊，其实喺呢个学堂嗰边咧，系做嗰啲演习嗰啲乜嘢嘅？ 记得。 又播呢啲咁样嘅今天我啊，系咁狂播歌啦，喺度即系喺度扮示威者，喺度扮左交嘅。咁嗰阵时个差佬，哇，即系用嘅手指指住个嗰啲嗰个记者，就话即系作状扮佢咁样样噶嘛。嗰阵时其实如果你要数翻，点解佢哋讲，其实点解我哋觉得好奇怪啊？喂，究竟差佬嗰啲是非观啊，嗰、那个公义观啊，点解会同我哋个落差咁大呢？其实个洗脑系由嗰阵时开始啊嘛， 嗯， 系嘛，即系你系成个政治工程嚟噶，呢、這个政治洗脑呢，其实系基于嗰阵时系为咗应付占中而嚟嘅，而确实你点解系会将到即系其实成个政治洗脑工程？喂，其实讲真的，你如果你讲纳税嘅话，喂，应该嗰个关系倒转。反而佢哋系纳税， 咁梗系啦， 我哋系犹太人， 即系纳税系当权者嚟噶嘛，嗰、 啊 那个系 合法地掌有呢个咁样嘅武力噶 嘛。 喂，我先讲几点啦，即系好简单嘅。你今次呢一个几万几二万人嘅集会我当啦吓，即系一来打折扣，二来有啲家属佢都去撑场，嗰啲唔算啊。喂，你个客观效果系话俾全世界听，甚至真系国际啦，话俾国际听。我哋香港嘅警察认为咁嘅行为系啱嘅。 我呢一个 喂，呢个好严重嘅一个 consequence 嚟嘅。 当然啦， 你破坏咗成个咁多年嚟建立嘅警民关系，你 cut 咗个警民关系科佢啦。喂，如果市民同差佬冇关系、冇利益冲突嘅人，我哋点睇啊？喂，啲咩差人嚟噶呢啲？ 唉， 去边度揾啊？全世界都几难揾，除啲落后国家。除咗第三世界的國家， 即係菲律賓嗰啲咯，見到毒販就即刻即係扮咗佢嗰啲。 佢真係覺得大聲就有道理。 喂，咁以後不如取消埋個司法制度去啦，不如所有拉完嗰啲不如你自己處決啦。你想定點就點樣啦，使乜三權分立先得噶？ 冇噶，呢個係唔係其實係㗎。你如果你講三權分立咧，其實佢 冇無罪推定㗎啦。呢、這個世界 近年嚟咧，其實係不斷咁喺度即係衝擊緊呢樣嘢嘅。其實係， 其實 即係我都講過啦。即係你記唔記得習近平？我成日覆水樣。喂，其實習近平都係個咁嘅人嚟㗎。你咪嗰陣時，佢係做國家副主席嘅時候，佢以國家副主席嘅身份嚟香港，佢又話三權咧其實應該合作嘅。佢係咁樣講㗎，佢係第一個咁講嘅。你睇下而家嘅中國大陸。呢、这个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呢、这个周强，佢系讲佢系反对司法独立噶， 唔系咁你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咧，你香港嘅差佬，即系香港嘅警察咧，就系、是、公安化咯， 系啊，公安化 大陆化咯， 系啊， 你根本系公安嚟噶啦，喂，你喺大陆俾人拉咗，俾人揼、你啊真系预咗啦，喂，因为嗰度系冇独立司法制度噶嘛，冇无罪推定噶嘛，系咪？我拘捕完你之后，我中意点就点噶啦，扣留你几耐，扣留你几耐噶啦，甚至乎法律都写明有啲咩行政扣留嗰啲，唔系话香港咁四十八小时一隻嚟噶嘛， 随时扣留你成即系半年都得噶啫。 喂， 最大问题就系、是、今次其实即系你 萬幾，即係我當你係即係萬幾，甚至二十萬幾二萬啦，你係其實集體向呢個香港嘅法院施壓啊！呢、這個先即係嗰啲先恐怖，我覺得呢樣嘢。 喂，呢樣嘢咪就係嚴重影響緊你香港作為一個法治制度。 係當然啦， 呢樣嘢咯。喂，我唔打得人，唔可以私刑，除非我自衛。如果你又得，我又都得，點解你差佬得啊？因为你负责呢一个嘅睇占中啊，咁即系话你已经预设咗个立场，占中嗰样嘢系唔啱嘅，好简单嘅道理啫嘛。你认为占中系唔啱啊嘛 ？That's why 我受到好大压力啊嘛。That's why 我觉得即系而家我哋咁样做系情有可原啊嘛。甚至乎系唔应该告上法庭，乜告完上法庭都系应该要判无罪释放啊嘛。即系正如吴博头先嘅讲法就系话。即成个司法制度俾你践踏，呢个破坏緊国际嘅形象，甚至乎你向香港市民宣布，只有我哋全世界得我哋有权，所谓拉咗你认为嘅嫌疑犯係可以揼佢一身。 咁你咪上诉囉，即係讲真，你咪上诉。 上诉点赢呢？嘥气啦，除非香港嘅司法制度已经系崩溃到咁。喂，明明见到你拉住嗰几条友带咗去嗰个角落嗰度、拳打脚踢、喂，你自己衰断正㗎嘛，喂，你估我哋有啲示威者冇试过呢啲咁嘅嘢 ?Jack 好试过 ,Napo 试过嗰啲差佬就醒啦，醒嘅意思唔话啱呀大佬，拉埋窗帘咪入到警车 喺、警车里面 係咪得你嗰啲伤痕有证据喎，你自己讲㗎咋喎，仲有啊！嗰阵时嗰啲示威者啊，有好多人戆居居啊！你唔系即刻搵十字车送你去医院啦、啊，人哋可以话你中途特登屈个差佬、啊，大把即系疑点利益归于被告啦、 啊。而其实法官咧好多时系信个警察，即系多过信你嗰啲。 系啦， 佢系执法者 嚟啊！ 佢认为执法者无缘无故唔会对你有仇噶嘛？我试过一次啦，因为我差唔多停牌咁滞，我打个官司就系啱 cut 线啊嘛。咁我话贪得意，话诶大壮，诶帮手顶一板咁样。大壮第一句问佢啦， 系 你识唔识涂啊？我识。你拉佢嘅时候识唔识？即系我唔知佢点样构思个 cross examination 啦。即系佢就会有个怀疑，就系因为你识得佢，所以佢针对佢啊嘛。喂，同样道理。在这一次的事件上面，你如果说即是识得或者不识得那个人而有不同的处理的时候，梗是有疑点啦。所以差佬现在你是不断在 justify 自己，在那个人都未定罪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滥用私刑，这个是 abuse of power, 我们叫做。 同埋你睇返即是警务处长，即是他在判决之后呢，他就发了封信给警察嘛。他信里面其实他没有讲过话他尊重那个即是司法制度，没有 说尊重法庭裁决啦。 没有讲过这件事，我觉得这件事很出奇。很出奇这件事，我觉得。 喂，但是 他还说即是会即是尽量协助即是他上诉，这件事其实真的很其实很过分的，我觉得这件事。 不是，我所以不是说他似是帮会咯。帮会我理得你是什么事，是不是你帮我做事。咁我就你打家劫舍都好，你中途家人掳掠都好，我都帮你顶㗎嘛。第一我会俾安家费。第二你打官司嘅时候啲钱我帮你顶埋，佢又帮你请埋律师。喂，佢而家就係全部做晒所有帮会嘅嘢啊。全香港最大帮会啊。 仲有啊，琴日呢个。 唔系水防啊，唔系新义安啊，屌，原来香港警察啊，扑街而家。 佢真系大镬喎。官方嗰个 Facebook page 啊。咁都 upload 咗幅相，系个集会幅相啊，跟住仲话我唔记得里面写啲乜嘢，总之都系 即系警察协会系啦，香港警察先， 香港警察啊，官方个 Facebook page 啊，佢都有个集会幅相，仲系嗰啲诉求喺度啊，仲有啲， 喂，佢咪黐线， 所以冇讲到咁白话要即系上诉之类啦。 喂，如果你揾翻个理由，再推远少少，都唔系净系雨伞运动嘅问题啦。再推远少少，就系成个政府制定呢个政改嘅问题嘛。 系， 你估我哋屎忽痕啊，大佬，走去瞓七啊九啊街啊，屌你！ 嗰个政治问题嚟。 喂，嗰个政治问题咁啊，你自己喺政治上俾人摆咗上台，叫你執行职务，系咪？你咪 hea 下咯。喂，以前我哋对咗咁多年啲差佬啊， 嗱， 都系好 hea 噶啦。小心啊，陶家恒，阿陶生，小心只手啊，大佬，因为我喺度推紧栏嘅，小心啊，小心啊，啊！喂，整伤自己啊！ 唔系你知唔知真系？ 大哥， 有人试过 hea 噶，其实喺入边，即系甚至乎系有啲差佬咧，入边啲差佬咧系真系会自己绑黄丝啊嘛。 阿毛啊，以前有一次都同我咁讲啦，佢话佢走去录口供嘅时候，即系俾人拉咗啦。唉，梁生，你都几廿岁人啦，使乜使乜咁搞啊？即系意思使乜咦啊？真系。喺度喐手喐脚啊！大家同啲差佬一齐喺度，即系冲击啊！嗰啲咁嘅嘢咧，咁样。喂，我哋去示威，我哋去抗议，我哋表达我哋嘅诉求。例如，我哋一定要喺中联办嘅门口抗议。 系， 其实十次有十次可以话，你只要唔阻住我哋嘅话咧，基本上两嘢我哋已经去食宵夜噶啦，仲快过我做大军阀呢个节目，大佬。 即系行礼如仪，搞到你系会。 喂，你跟住你唔知做乜啊嘛？你都要翻屋企凑细路啦。你听日要上堂啊，大哥，我哋嚟表达个诉求嘅啫。喂，嗰阵时候啲差人系相对上系大家有商有量有合作，因为第一又唔关佢事嘅，大佬。 系啊。 喂，中共拉边个民运人士？中共打压边个？用边条即系国家安全罪嚟拉边个？关差佬咩事啫？佢只系维持秩序啫嘛，即系个法律上里边讲嘅，我唔会影响到第三者嘅权利，包括可能系影响到行人啦，包括出入中联办嘅人啦，佢都有权嘅，大佬，唔系佢拉嘅，大哥，系咪？嗰啲内地嘅民运人士，或者甚至乎系交通嘅安全啦，你唔好讲到话交通嘅畅顺运作啦，总有会有少少塞车嘅，大哥，系咪？咁点咧？咁点咧？喂，你真系咁啊！真系变成国家机器噶咯噃， 嗯， 系咪啊？我哋都讲紧话军队要即系国家化，就唔应该系跟个政党嘅。喂，差佬都系行政部门，应该系国家化嘅，大哥。 嗯， 喂，而家你变咗共产党嘅附庸啊，大哥！文汇大公帮你喺度撑场，跟住成个建制派排住队出嚟帮你撑场，认为私营系啱嘅，即系你同我讲紧政治问题啊嘛。咁雨伞运动点解会出嚟噶？有冇脑噶？屌，所以卢伟聪啊，我曾经同佢同一间学校里面啊，屌你咪一齐上个堂咁滞啊，差唔多。不过我中一，佢好似唔知系中七啦。屌你咪收二为五啦，吴家祥呢啲友。 哦，佢带咁多班嘅原来。 系啊，佢好似中七， 即系都系垃圾嘅。 屌佢老尾嗰啲咁嘅 Stephen Low 啊嘛，佢叫，所以我认得佢噶。 哦， 即系我读中一嗰时候，佢做中七嘛。我点解会识佢就因为佢游水。即系攞金牌啫嘛，屌你真系，所以先认得呢个名啫嘛，识擦佢咩？扑街！ 唔系佢一次老 Sir 啊，即系嗰个咧，呢个 喂，但系你做人唔系咁啊！喂，点解收二为五就咁解？喂，你做人唔系咁样去 judge 噶嘛？我唔系要你同你嘅下属划清大界线，你嘅同袍，而系你撑唔到落去啊！你应该同香港市民道歉，你作为警务处处长，你有冇搞捻错啊？难听讲晒， 唔系，我觉得佢都算噶咯，即系 喂，你都收家啦，你有咁啲伙计咁戆捻鸠，众目睽睽喺个镜头里边喺度打人，你系咪傻噶？ 其实佢可以讲翻，佢可以讲翻句说话，系两边都唔得失嘅， 尊重法庭嘅判决。 系啦，呢个即系呢句一定要讲咯，我都冇理由 尊重法庭。 我唔需要你再加严加醋话，我哋会即系检讨，我哋改革我哋内部嗰啲咩警察守则嗰啲，嗰啲我当你唔存在啦。为咗要即系管住班僆，嗰班仔兴到阿妈都唔认得，嗰啲我唔计啦。喂，你点都要咁讲啊？系嘛？甚至乎你都费事出声啦，都丑啦。喂，咁差佬喺个警署嗰度走去非礼人哋，咁你又撑我，感觉到都难过啊！仆街，我哋会全力帮助屋企人啊！啊，差佬贪污，你又咁做啊？你唔系噶嘛？ 喂，唔系、哦，但系你而家呢班友咧，即系呢个七反咧，其实佢哋咧，搞完个集会之后，其实嗰个筹旗集会嚟个筹旗大集会嚟，因为咧佢搞完咗你集会之后咧，哇，好多大春袋啦，系咁捐钱、哦。而家报道就话有每人收500万啦，吓、啊，即系我唔知道，即系其实。其实如果你 系咪鼓励所有嘅差佬，不如去打人，打完之后俾人拉去坐监，跟住执500万好过屌。 吓、 啊，咪坐完监出嚟仲话阿谭慧珠，咪谭慧珠系嘛？ 吓、啊，话有人请佢嘛？ 话有银行会请佢，银行出嚟银行已经会请佢啦。 保安咯、 啊，咪请咪请佢收数，如果收唔掂就暗角执银行。大佬你唔认得我啊？你仆街啊！你即系你请咗我收数真系，唉呢啲唔系啊！佢做田薪好啊呢啲。 系嘛？收楼好，收楼好过收数啊，哥，即系呢个。 喂，咁佢仲大言不惭喎，可以。如果系收数收楼嗰啲，就屌我打你系啱噶啦，鬼叫你揸人钱唔还啊咁。 系嘛？ 但系呢个唔系文明社会处理问题嘅方法嚟噶嘛，大佬，我哋冇理由行路打道弹。你话六七十年代我僆仔嗰 时， 系嘛？我哋都冇遇过啦，我哋都系睇睇戏啫。 同埋嗰阵嘅警察，即系教育程度同而家冇得比，而家好多都系大学生嚟噶嘛。 嗰阵时中三都 系啊，而家好多都系即系三大噶，即系你港大、科大都督察就好多啦。港大、科大啊、中大，好多都系受过高等教育。 唔系呢班人，我值得同情同理解。你话咁，我都算啦。即系你作为即系警务一处处长，为咗自己个位置，呢个世界好多嘢屁股决定脑袋，咁你咁噏都算啦。喂，大佬，你俾佢哋筹款，俾佢开呢啲咁嘅会员大会，甚至乎系非法集结，跟住讲埋啲咁低水平嘅嘢。喂，大佬，真系我哋啲纳税人啲钱真系咁样嘥落去。喂，唔系啊，话 180亿啊，原来有人睇过今年嗰个预算案，本啲警察 系180亿。喂，如果我系立法会员啊，第一个系质询呢样嘢啦。 系。 喂，第一，点解会有长房？点解仲有呢一个嘅退休金？第二，你系咪应该成个警察嘅警务处处长，由高层到下层，系全面检讨你啲咁嘅态度，你啲咁嘅立场，呢啲咁嘅作风？咁咪直情要喐佢哋啦，喺 budget 嘅时候要 cut 佢啊，大佬。喂，立法会议员可以 cut budget 噶嘛？冇话可以加啫，唔可以加项目啫，唔可以加钱啫，咪 cut 咗佢咯，屌！即系虽然觉得过唔到噶啦，屌有建制派撑场嘅话就，但我最奇怪就系、是、你由上至下所有人都系咁去挺佢啊嘛。咁丑嘅嘢，献丑不如藏拙啦！你哋屌，讲埋嗰啲咁嘅嘢，大佬，冇人读个书咁，大哥，又拆出国际，屌你连以色列同德国都话你戆交，又攞人哋呢啲个纳税党嚟讲，逼害犹太人，大佬，屌黐嘅， 唔系仲要个个都话系、哦，即系嗰个大会嗰度， 咁啊，咪好难怪，咁啊，我哋去惯习惯呢啲场面，屌， 阿妈又好， 妈田又好，系咁啊， 即系通常啲人讲到啲嘢好奇怪、好 odd 嘅话，啲人都会静一静嘅，突然间，即系唔会咁大声话系咁样。 佢呢种系咩毛咧？佢呢、這个叫做系佢哋嗰种暴粗毛啊， 系 嘛？即系佢哋啲识 纪律，纪律齐噶嘛，即系 yes sir， 命太 啊，系嗰只啊嘛。 唔系我人生咧，我唯一一个遗憾，我发觉经历呢件事，即系我都即系实不相瞒，唔怕讲。我由中四到中七开始咧，我系朝思梦想想即系做差佬嘅，屌你老味，好彩啊！即系我好 regret 啊，曾经有呢一个咁样嘅念头。 唔系我考过点啊屌你直情，我净系考个督察噶。 咁你应该 regret 啦，屌你咩你真系屌！我人生里边啊，我发觉我而家我呢几日啦，即系思前想后喺度睇紧呢啲咁嘅新闻嘅时候，我好彩冇去搞啫。我嗰阵时应该 OK 嘅， 系嘛？ 一来唔需要一定读大学，嗰阵时我系谂住中七嗰阵时候已经去考噶啦，即系唔谂住读大学噶嘛，屌，系嘛？第一我运动又 OK 嘅，屌，我系唯一嘅缺点就系眼镜啫。深近視有人教咗我噶啦， 冇啦。而家你講紀律部隊咧，係叫做係最有聲望嘅嗰、那個叫做係消防員。你再 入境處好啲嘅， 入境處好啲嘅，可能係 消防員好啲嘅， 海關都好啲噶嘛。 海關都好難講，因為海關近年都有啲貪案啦，其實都係。 OK， 係啊，即係第二就應該入境處啦，係嘛？唔系啊，可能啊，唔系而家狱警可能都好 OK 嘅，即系啊，即系 惩教处你话 啊，惩教处啊嗰啲啊吓，咁啊，仲有呢啲 咩冇啦？惩教处啲人真系 OK 噶，因为我喺区议员嘅年代里边咧，我探过好多次，即系啲社运人士咧，即系社工送入去，我可以即系亲自见佢，亦都冇限时间，亦都可以握下手嘅啫咧，佢就 OK 嘅。你唔会见到啲狱警好似陈呢个张耀扬咁样噶系嘛？ 冇，讲明冇话见过我咯。 系咩？ 系啊，讲明话见我，不过后期咧，我嗰阵唔识佢啊嘛，系咪？ 喂，时间差唔多，转头翻嚟， okay. 好，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HKP 粒白糖好特别，我是萧若元。